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四十集，见机行事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司藤这个妖怪从来都不按照常理出牌的，表面上等得气定神闲的，这暗地里是不是起了疑心，偷偷地过来探查究竟了？不过幸好大家的法器也不是吃素的，苍红观主劝大家回去休息。 反正明天就要和他见面了，是凶是吉，见机行事吧。 严福瑞乐滋滋回房，自觉今晚终于是有所建树，到时候他一定要去跟司藤讲。 司藤小姐，你以为你今天晚上来道门刺探秘密，神不知鬼不觉吗？不不不，道长们的法器还是挺厉害的，都已经有所察觉了。 严福瑞掏出房卡想开门，这才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，自己刚刚出门时没把门给带好吗？还是太大意了？这幸好还是正规的宾馆，要是那种黑店，孩子被人抱走了都不知道。严福瑞关上了门，摸黑上了床，开始掏出手机给秦放编辑短信。手机屏幕盈盈的光亮照亮了床头的那一小块地方，不知怎么的，严福瑞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。过了一两秒，严福瑞突然反应过来，他急忙伸手拧亮了床头的灯。瓦房的那张床上，被子翻开，虚虚地搭在床角，但是人已经不见了。大半夜的，严福瑞把宾馆里所有的人都给叫了起来，他是真的害怕，手脚颤抖着语无伦次道： 孩子没了，孩子没了。 怎么会没了呢？去前台问，服务员回说根本就没看见小孩出去，肯定还在宾馆里，估计是贪玩乱跑，建议餐厅客房配件间都找找。严福瑞急得都快哭了，眉头苍蝇一般的奔进奔出的找： 都没得啊，我儿没得了，都没得啊。 找一处失望一处，特别是严福瑞的那一句都没有啊，还是带着哭音的。这么大年纪的一男人这样，看的人心里别提多难受。大家围着他开始七嘴八舌的支招，柳金鼎眼睛瞪得浑圆，脑门上汗津津的，一口咬定道： 内贼，肯定是内贼，估计还在宾馆，搜房，一间间房搜，我就不信了，那么大一孩子，还能打窗户飞出去？ 混乱中，白金教授忽然反应过来，指着墙角高处的摄像头提醒大家道： 宾馆都有24小时监控，调监控看看就知道了。 这话一出，严福瑞直如溺水者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。一群人在值班经理的带领下闹哄哄地杀到了监控室。监控室里只有一个保安，正打着盹，听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打着哈欠调出了严福瑞房间外头走廊摄像头的视频，快退着回到，也不知道倒到了哪一帧，屏幕上忽然就出现了瓦房的人像。大家几乎是一起叫起来： 就这儿，就这儿，走进去看看。 那保安又往回倒了一会儿，屏幕刺刺地跳了一会儿之后就正常了。灯光昏暗，夜半的走廊很黑，好像是鬼片里的常见场景，看得叫人心里发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瓦房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出来，茫然地东张西望，看那口型似乎是在叫师傅。严福瑞这才反应过来，回房时 自己看到门没有关好，不是自己忘了关门，而是瓦房半夜突然醒了找不到他，自己开门出来找他了。严福瑞瞬间觉得心里冰凉冰凉的，瓦房夜里一般睡得死沉，很少会起夜的。那视频上显示，瓦房又走了两步，仰着脸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屏幕范围内忽然涌现出了黑雾，又迅速的散去，时间极短，一到两秒，如果不注意看，还以为是故障黑屏。而瓦房就这么凭空不见了，画面重新变为了静悄悄的走廊。严福瑞目瞪口呆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屏幕，嘶声问了句： 孙奶，孙奶。 似乎是对他问题的回应，又过了几秒钟，监控屏幕上有一间房门猛然被打开，身材矮小的潘奇年抱着葫芦冲了出来，神情激动地挨个敲门，而后面跟着的人正是严福瑞。严福瑞呆呆地看着屏幕上自己的样子，他记得当时潘奇年抱着葫芦大叫有妖气，大家快起来，有妖气的时候，自己当时还跟在那后头劝说 安道长你小声点，大半夜的，其他客人会有意见的。 原来那时候距离瓦房的失踪只有短短的几秒钟。不是说亲近的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吗？为什么自己会一点异常都没有感觉到呢？而随同观看着视频的值班经理和宾馆的人员都惊着了，有个胆小的女服务员胆怯地问了句： 这不是鬼吧？ 值班的经理有几分阅历，斥责那女服务员说：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世上哪来的什么鬼呀？又说这肯定是人贩子的新的犯罪手法，估计是释放了一种黑烟，屏蔽了摄像头以掩盖罪行。不行，这种情况必须得马上报警。严福瑞的脑子里嗡嗡的，失魂落魄的任人带着走，神智稍微的恢复了一些，这才发现他已经到了苍红观主的房间里，大伙儿都在，神情凝重得很。道门的人看这件事情角度跟常人不同，加上当时宝葫芦、金钱剑、铜算盘以及雷击木法印的确有异动，苍红观主迟疑着说了一句： 不会真的是妖吧？ 一句话提醒了严福瑞，司藤。秦放睡到半夜，被砰砰砰的砸门声惊醒，披上衣服出来，看到司藤气定神闲地坐在檐下的椅子里翻书，看得挺入神的。秦放示意了一下门的方向，问司藤： 哎，你怎么不开门啊？ 司藤奇怪道： 我为什么要开门？我又不是没有仆人，我为什么要做亲自开门这种有失体面的事啊？ 仆人？得得得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。 秦放懒得跟他争辩。 司藤小姐。 门一打开，涕泪交流的严福瑞几乎是跌进来的，他也是急坏了，压根就忘了可以给秦放打电话，就那么一口气从宾馆跑过来，两腿一直打颤，攥住秦放的胳膊，前言不搭后语的： 司藤小姐，虽然瓦房出人质，跟我说一声我就会怂了，我比白夜抓人呢，瓦房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啥子都不懂，我晓得是我不好，我这段日子没能帮司藤小姐刺探到有用的情报，我会努力啊，但是跟瓦房没得关系的。 说到后来他近乎崩溃，抓着秦放的胳膊哽咽不成声。秦放听的也是一头雾水的，司藤也过来在边上听了一会儿，问秦放道： 瓦房就是那个小孩吗？ 听到司藤的声音，严福瑞赶紧抬头，袖子抹一把脸上的鼻涕眼泪， 请司藤把瓦房还给他。司藤冷眼看他， 我抓他做什么？长得不好看，也不讨人喜欢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，拿个土疙瘩当宝贝蛋吗？ 严福瑞急了， 司藤小姐，你这个粗鲁不仁的，我们都想在你今天晚上去个宾馆了，不是你还能是哪个？ 你亲眼见到我了？ 这倒把严福瑞给问住了，愣了半天问司藤， 不死你吧？ 直到这时他才静下心来去细想，半夜鬼鬼祟祟的抓人，的确不像是司藤的风格呀。像司藤这么嚣张的人，要抓人都是明抢的。再说了，他抓瓦房干什么呢？自己现在为司藤做事，都已经是他的卧底了，属于自己人了。可是如果不是他，又会是谁呢？严福瑞皱着眉头苦思冥想，老天没给他聪慧的大脑，想的脑子都疼了，还是一锅浆糊。司藤撇下严福瑞回房之后，秦放留下来陪了他一会儿，想问他一些具体关于瓦房的消息，但严福瑞木木的，不管秦放问他什么问题，回答都是嗯嗯啊啊的。秦放很快也失去了耐性，留他一个人自生自灭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